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12集，勘破。展昭施展轻功，让开了黄瑞云那几招，轻功之高也让黄瑞云暗暗皱眉。 功夫不错啊，阴兰此教出来的，想想年纪也算难得。 看来他不知道展昭跟阴侯的关系。 展昭嘴角一挑，突然抬手一掌拍过去，黄瑞云不由得一愣， 这小子找死啊。 黄瑞云自知自己是毒掌，展昭是一双肉掌，碰到之后展昭必死，可还用这种招数，莫非有诈？就在双掌要相碰的刹那，黄瑞云微微往后一撤掌，似乎有所犹豫，而在这时候展昭脸上有了一丝淡淡的笑意。黄瑞云看得真切，展昭可谓天生一张笑脸，总是那么笑眯眯，心情不错的样子，一双眼睛平时大又灵，笑起来眼里没坏事叫人安心，可这会儿笑起来可是满眼的坏主意。黄瑞云又本能的一滞，展昭等的就是他这个两惊变一滞的节骨眼儿。就见他突然袖口一抖，有什么东西从袖子里滚落出来，似乎是一些银色的粉末，受到展昭内力的驱使，直接洒向了黄瑞云的手套上。同时银色的粉末覆盖了几乎整只手套，展昭掌风一带，翻身跃上半空，抬手一个响指声传出。黄瑞云一皱眉，双手燃起了蓝色的火焰，黄瑞云赶紧一甩手，黑色手套甩在地上，火焰窜起很高，很快烧成焦炭。黄瑞云瞪大了双眼，恶狠狠看着展昭。 火掌，你从哪儿学来的功夫？江湖上会用火的人可不多。 这一把灵粉其实是刚才红姨给展昭塞进袖袋里。 你自然不知道我有火妖相助，你年纪可比红衣小得多。 哼，不过…… 黄瑞云突然双手往袖子里一缩，再伸出来的时候，双手已经变成了黑色，而且手中有绿色幽光，看来他的双掌已然练成了毒掌。展昭皱眉闪身，避开他拍到眼前的毒掌，也不跟他玩了。刚才试过了，这位鬼手功夫很高很怪，但展昭有信心能对付，两人就打了起来。一转眼近百招过去，鬼手还真没占据上风。展昭鬼精明，贼的跟只狸猫差不多，好几次黄瑞云差点被他算计得手，最先挂彩的竟然还是他。黄瑞云退开两步，突然一变招，展昭谨慎起见，先试探怎么突然变招了。这一打才知道黄瑞云刚才多用掌，如今用腿，他身上有36宿的功夫，这样一个个花样换下去，他内力又高过展昭，展昭没什么胜算。白玉堂却是在后边看出了一些端倪来， 这黄瑞云的功夫似乎有古怪，怎么会内劲越战越强了呢？ 所谓旁观者清，白玉堂有些担心展昭太投入，从招数上胜出，而忽略了黄瑞云的内劲变化。原本36宿就是邀功来的，十分阴毒。另外白玉堂也发现36宿的功夫有明显的破绽，就是36种功夫毕竟是36个不同的人练成的，结合在一个人身上，在转换上会有一些空隙和迟疑，而这迟疑的瞬间正是打败他的最好机会。白玉堂心中明了，他能发现的展昭一定也能发现，但是展昭如果趁这个时机攻击他弱点，会不会反而中着对方圈套？此时黄瑞云突然变招的时候，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停滞时，展昭突然往旁一闪，似乎是要出招。黄瑞云在空中一个拧身等着，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展昭突然退出几步，摸着下巴想起来， 这个人还蛮阴险的，他是不是在骗我？ 黄瑞云被展昭不按常理出牌，甚至有些任性的打法，气得想跺脚，但白玉堂却是暗暗点头。 这猫鬼聪明啊。 这个念头刚刚闪过，展昭一笑，一变招，来了招太极起势。 你要干什么？ 哎呀，我知道三十六宿的原理是什么了。所谓的将三十五个同门杀死以后，自己就会得到同门的内力，这个只是一个虚幻的骗局。首先，这种杀人取内力的说法就讲不通，不可能内力凭空到你体内的，只能说三十六宿的内功特点是越战越强。 这个展昭究竟几岁，什么出身？这也太聪明了吧。 但是我相信天底下一切都是此消彼长，没有光升不降的道理。对，你的内力越来越强，但是动作稍微有点慢，不是三十六种功夫转变需要时间，而是你的关节承受不起过强的内劲。换句话说，你想拖死我，因为你知道内劲比我强，但其实你也是在拖死自己，因为你很难保证是我能撑住的时间久一点，还是你自己能撑住的机会久一点。不过我提醒你一下，我们有两个人，等我累了换上白玉堂，他打的时候我能恢复元气，他休息的时候我们再打过。不过你照这个样子下去，不出三个时辰必定内劲无处倾泻，关节尽断爆裂而亡，打下去赢的肯定不是你。 白玉堂淡淡点头，就是这么回事。黄瑞云脸上变幻莫测，最后笑了。 那如果今晚不止我一个人呢？ 随后就见黄瑞云突然抬手拍了几下，没一会儿展昭和白玉堂就听到四周围传来了脚步声，两人往一起一站，就见周围被一群黑衣人包围了。展昭微微一愣，这些人的打扮是姚素素的手下。 啊，您不是姚素素的人吗？ 哼，姚素素被判免国。 你说谎。 没等黄瑞云说完，就被展昭打断了。 姚素素绝对不可能被判免国，没人能逼他尽忠职守，除非对他有恩，而对于他有恩的人，无论什么样的理由他都不会背叛。 哼，你和他很熟吗？ 展昭没有开口，但心中有数，这是魔宫的教条，阴侯最看重的一些事儿。魔宫的人仇要报，恩更要报，绝不可恩将仇报。姚素素如果真是姚青，那么他就是魔宫的人，他效忠缅国的理由只有一个，恩情，也就是这个道理，他绝不会背叛。换句话说， 你才是背叛缅国的那个人，你和穆兆国有联系，是穆兆国安插在缅国的奸细，姚素素还有用，你不会轻易杀了他，将他囚禁在了何处了？ 黄瑞云不说话了，看了展昭良久。 还是那句话，聪明人命短，一起上。 展昭和白玉堂这才发现总共有三十六个女人，每个身上都有绿色的光点，两人瞬间明白了，包围他们的是黄瑞云，也就是鬼手收的三十六个徒弟，他们的功夫也是三十六宿，于是不好对付了。这时就听有一个声音传来。 表现出乎我预料的好，若是论单打独斗，竟然可以收拾了鬼手，天赋智谋完全不逊于玉堂。好。 展昭和白玉堂一听这声音，心情突然一下变得特别开朗。果然就见一个白色的身影落到了两人身前。 你是谁？别多管闲。 是字还没来得及说，黄瑞云张大了嘴，盯着眼前白衣人身后被晚风吹起的银白色发丝。来的是谁？自然是天尊了。说起来， 天尊早早发现有人跟着展昭、白玉堂，觉得跟踪者各种眼熟，有些担心两个小的的安全，于是跟来了。跟到了才发现是36宿鬼手。天尊原本想看看展昭能撑多久，能撑住300招就算相当不错了，到时候他再出手。可没想到展昭竟然有办法赢下鬼手，这让天尊大为惊喜。展昭跟白玉堂一样，不止天分高，人还聪明有灵气。天尊看了看四周围几个身上带着毒的年轻女子，摇了摇头。 歪门邪道，害人害己。 阁下竟会插手这种事，大人物大驾光临，可是要惊动江湖的。 你害人不浅，玉堂，要死的还是活的？ 要他说出姚宿祖身在何处。 天尊笑了，展昭的确跟阴侯老鬼像，鬼灵精，还会讲价。这一句要他说出姚宿祖下落，可没说最后留他活口。换句话说，展昭是在跟黄瑞云谈条件，除了讲出姚宿宿下落，想要保住命就要再拿些别的线索来交换，否则必死无疑。黄瑞云自然不傻。这时候天尊身边不远处一个黑衣女子突然举剑刺向他，但天尊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只是一拂袖，那女子突然惨叫一声落地。旁边几人惊得退后了几步，那个趴在地上的女子身上出现了几道裂纹，周身寒气四溢，内劲之醇厚无法形容。 好可怕的内力。 姚素素在东郊桃花林最大的那棵桃花树下的地窖里，她受了伤。 展昭和白玉堂同时松口气，果然没死。天尊微合着双目等待，那意思是问他还有呢？ 我什么都不知道。 话刚说完，天尊不见了。鬼手一愣，就感觉到头顶被一只手按住，吓得他尖叫了起来。 不要不要，我说如果你们再不去救赵普，他今晚必死无疑。 什么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